好，歡迎嚟到我塔餐呢度。今個禮拜咧就係將單身本嚟新聞嚟嘅，就獨立講咗一個特集，就係、學講美細細。咁就喺2017年11月17號，好似係17號朝頭早就話就話喺學講美喺夜晚就喺高速公路度昏迷，喺車上昏迷，咁送到醫院就細細。享年就57歲，咁依家嘢其實真係好震驚，我係用真係用震驚嚟形容嘅，我完全點知唔知？ 你完全冇先兆啊！即有啲人即係包括我在內啦，初初睇話喺高速公路發現咧，冇睇咁清楚，仲以為炒車啊唔通？我原來唔係，即係病嚟嘅都係，但係即係佢本身唔係話咩多病啊，已經半退休唔係，即係佢仲係現役嘅。 好精 準， 因為據啲工人話，當日佢錄緊《龍珠》遊戲嘅錄音嘅，佢嗰日佢啲工人話佢仲完全冇問題，好精神。咁就佢受，因為嗰日佢因為有啲即係過咗幾日啦，有啲人將佢自己嘅即係嗰啲行車監視器啲片就俾上電視台，就話啱啱嗰日經過高速公路啊，見到學講美架紅色跑紅色車停咗喺一邊，打埋死火燈嘅。咁 即係佢停車嗰下應該未死嘅，即係可能覺得自己唔舒服，佢停車唞一唞嘅啫，其實係。 因為佢檢查即驗屍就係主動脈剝離，基本上一主動脈剝離嘅話咧，就算你喺醫院咧， 你又喺醫龍你都講過奶骨，即係嗰個點講啊？醫龍都教佢唔掂，你係呢、這個呢啲係點講啊？真係可以喺20-30分鐘之內收工。 基本上用一個好講法就係高壓八成， 而且仲要係冇咩先兆可言。即除了你嗰啲咩什麼咩高血壓偏高啊， 即 嗰啲冠心病、嗰啲慢性、啲好點講啲富貴病、啲慢性富貴病， 即係中年人會有嘅就係高血壓啊、即刻嘢有嗰啲嘢，即係完全冇。 但最慘佢冇即唔係真係完全直接關係嚟嘅，都仲係 突如其來嘅， 係啊， 即所以係好突然嘅病發。然後就即刻跟手就收工。 因為嗰個朝頭早我大約係喺9-10點鐘左右啦，我知道嗰時我自己一聽到我係完全想住係惡咗然，跟住即刻滾 Twitter 啦。當時最反應最快嘅中村由一同埋差唔知我就話唔係啊嘛。然後又冇逼，當時頭一刻仲喺講笑嘅，跟住之後跟住佢即而佢知道呢件事就。唔好意思啊，我仲係咁，我喺呢個情況下咁輕佻講呢句説話。輕佻講笑，我中咁悼念。然後咧，大家都未知其，因為即係一路睇咗之前升咗，其實大家都未知啊，未知發生事嘅。跟住開始啦，到大約10點、11點鐘之後，其他應該開始收到資料啦，開始嚟話係古川登志夫知道啦。然後一路 其實單嘢見突發啊，即係佢係喺冇其即係冇同伴知道嘅情況之下。 突然 被外人發現，送去醫院，啲消息根本傳唔到出去嘅。 咩？佢係真係直接上咗社會新聞之後，先至出其他嘢。係 啊，阿古屋切如果話 上社會新聞個出完個名，跟住有人發現， 跟住先至知，即係 咩？嗱，上咗名新聞嗰班發現學講咪，可能有人知道，跟住攞翻大約佢啲基本資料 check 過有，跟住就係都係當一個叫做有名人過身。其實唔關事，即係只一個知道佢可能做過啲乜嘢咁樣列之後，跟住先至到 ACG 界嘅相關人士發現件事就開始滾大啦。 嗱，比較即係早啲起身嗰批，即係例如白石良子啊嗰啲，已經係出咗悼念文噶啦。平野零嘅白石良子嗰幾個，跟住同佢熟嗰批係主要女聲優，唔知點解係早女聲優變咗出快手，可能男聲優唔知啊。咁又嚟係重新採英 子啦！呢啲唔係正式公布嘅嘢咧，真係口耳相傳，傳得邊嗰邊傳得快啲咁解啫。 即係嗱，就白石洋子出咗啦，跟住即係青兒嘅話，即係同一事務所啲資料咧就出咗，即係同佢比較熟嗰批即係嚟話古川登志夫算入咗啦。然後古屋切掘川亮冇玩出，但掘川亮就已係俾電有轟炸啦。即係中美龍勝嗰啲，全部佢係電視訪問佢先講。 你記住啊，個村長應該係 即係受最受矚目嘅一個嚟嘅，即係喺呢單嘢裏邊。 佢合作 佢合作太耐，即係佢嗰個所謂娛樂情侶嗰個 character。 唔係，仲有一樣嘢，啱啱就前排先至彈翻出嚟話，唔記得係咪前排？之前個孫亮就都提過就啱啱就係其實阿比達其實係背面角色嚟嘅，本來跟住結果而家就變咗長線角色嗰啲嘢，即係。嗰啲嘢有一隻艾澤啱啱跟翻，而家龍珠超又繼續又 hit 翻又大翻，相對佢哋嗰個叫做合作量係最多嘛而家。 係咯，同埋即係跟住就電視台訪問咗幾個啦，就主要係古谷赤、郭川亮、中美龍勝、古生子夫子。 嗰陣時係邊個啊？ 佢同古赤合作咗好多年嘅，長八成就佢兩個合作咗好長時間，係長到 唔使講其他，淨係講一套《橙老狗》啦。 係長到一咩啲人相傳話，落喺龍珠入面，阿古切話唔好再同，唔好令我同學小姐兩個又做情侶啦，跟住先將阿拉姆神兩分開咗， 打散啫，打散佢哋啫嘛。 相傳啦，呢個江湖傳說。 開頭呢對佢哋一對嚟嘅，你記住。 江湖傳說啊， 但係比達喺邊啊？未嚟 嗰時啊，係當因為江湖傳聞啊，唔知啦，即係有傳呢個講法啦。咁好啦，跟住到第二日，即係大家開始沉澱咗啦。古先生致富者古先生致富者讲，呢一晚我不断俾电话新闻一号轰炸，我第二朝擘大眼，我承认呢件事实啊，我一直希望唔系事实，但系成晚时间啦，你冇得唔接受啊呢、這 个，的确系大突然嘅呢啲嘢， 因为其实好多人，因为古切仲话，我嗰日我仲同啲同学拉佢咪仲吹紧水。即係成班女仔話：我同佢成日打曬高爾夫㗎，即係大家係完全阿平一零一。 唔係啊，你記住，即係始終阿何廣美喺聲優界算係即係活躍嘅一群，即係 係 佢嗰輩嚟講，少有地仲係咁活躍嘅一種人嚟㗎。 佢而家每個禮拜安排文用一個配緊音，做安排文裏面佢做佢每平嘢零，之後第二個禮拜一錄音，佢錄音時悼念時阿户田惠之即場喊咗先咁濕。 安排文龍珠超。即係你配音之餘，佢仲要講緊佢平時活動都仲會同一班後輩聲優會有交流有成喎，你記住，即係佢打歌化成嗰啲嘢喎。喺 呢個前提之下，仲要突然走。 係啦，即係最慘就係冇先兆，即係你話佢係可能 有啲咩病啊 嗰種，即係不斷出入醫院㗎啦，都仲話大家有心理準備啫。 我從來未有咁樣知佢一段時間養病嘅。 係啦， 但突然間係佢咁精神。我今日仲喺度吹緊水，喺度錄音。 我相信佢本人都唔知道咯。 因為嗱， 肯定啦。 另一個又係同合作好多年嘅蕭勝平就話：喺佢問佢問，因為醫生佢問醫生就話：依種主動按摩嚟係好痛苦嘅，死得。佢話：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依然可以停到車，依然打仲即打死火燈，即係好似佢作風。因為依種情況真係好多隻係出現過就係。突然間病發， 疑似咗佢咯，跟住就 即係撞車炒到好大鑊嘅。但佢依個時候，佢竟然 坐，記住仲有高速公路嗰度。 係啊，佢仲可以停到車打死火燈，即係最尾就係睇住條片，有條片，因為有人啲汽車監察器睇到條片，佢打死火燈嘅。即係蕭勝平話咯，果然好似何小姐作風啊！依個時候仲依個情況之下，你竟然仲諗到唔好影響其他人， 仲記得住降低二次傷害的機會， 真係太厲害，真係真係太厲害呢樣。就跟住咧就張明高講翻啦，就其實因為張明高就係佢當係佢出道啊學小剛未出道嘅就係佢 fans 嚟嘅， 係當年點名要佢配合美神㗎， 點名嘅佢係， 而且阿張明結婚嗰陣仲要係揾咗佢同阿郭川亮兩個做司儀㗎， 係啊，所以佢又好難。高橋美唔係阿高田明美就話。我同學小姐就唔好熟嘅啫，但系我仍然冇辦法接受到，就係我畫出嚟角色嘅聲優離開我，因為其實佢第二個噶啦，2013年本多之位置，即係配省內面出嚟九龍尾， 產啊宮介咁嘅其中一個妹， 係啦，咁走咗啦，咁而家輪到何廣美就兩個，佢自己話我好，即係到而家話接受到呢種事， 咪始終其實唔好講乜鬼，始終。他哋因為呢幾個都未係去到真係叫做咩啊？受盡嗰啲啊，即係都算係年輕，尤其是而家日本係全世界叫做最 平均年齡最高，即係仲要留意性啦。 係佢就但係佢但係佢哋係四五五六十歲。 目前日本女性預期壽命係87歲。 哦，但係佢哋都60前後。 因為女性因為講佢其實係 keep 得叫撞得幾 fit 嗰幾個嚟。係 啊，咪 keep 住運動啊嘛佢。 係啊，嚇！雖然雖然 唔係諗翻，其實真㗎。佢嗰一輩女性優，即係仲有佢個末裔，冇乜幾多個㗎啦，其實。 80年， 好似 七十年、七十年代幾？佢中央佢、啊、中央出道嘅，因為佢、 啊、 世界名作物語出道嘅。 係啊， 佢係咩貝利奴物語？唔記得咗。 即係佢呢一代其實而家真係個大前輩㗎啦， 大如鎖添啊！直情係七十，佢高中出道嘅。係 啊， 跟住八十年代一路配，跟住一路 即係你唔好計在上邊七啊幾歐嗰幾個怪物， 嗰個 野野宅嗰啲你。 但係即係以佢嚟講，佢叫做真係 keep 得耐，即係。繼續即係佢唔係話嗰啲叫半隱退狀態，唔係喎，佢仲 keep 住有嘢做。 佢嗰種係佢因為好似咁講，佢唔係淨係繼續配緊 Bulma， 佢係有新唔係淨係配緊定係 新角色出現， 係有新角色，仲要嗰啲好似係廿歲女嗰啲都仲有得配啊！ 係啊， 我記得好似有一套唔知係 我哋即係咁啊，即係前輩，即係而家好多我哋眼中所謂前輩級，即係譬如你話三成啊，17歲嗰啲，但係對佢哋嚟講，學講咩都仲係前輩。 都係好似咁講，阿宮介個另一個妹退咗休。但係即係負責， 少咯。 佢都即係 大半退啦，負責嘅 都係呢啲嚟嘅啫，即係都係呢個級數咁。 唔係，即係佢嗰代其實冇乜幾多個剩低。 有揀，好簡單就係佢係七八年出道嘅，跟住佢因為高中出道啦，所以佢一族，所以佢好年輕啦。 唔係同即係真係同佢同代嘅，其實男星優仲有一炮，仲有一炮，但係女星優真係剩翻唔好多嘅啫，其實。 動歲未咯？係 啊。 但系 本身咪都半退啦， 唔系而家叫出翻嚟。 你相嗱，你对相比翻学港未，即系唔系真噶，唔系平野文啊嗰啲，其实佢真系退咗噶。佢只不过佢而家可能佢因为做紧教学，佢为咗班细翻嚟，即系有啲咁嘅情况。 唔系佢可能真系出嚟即系半玩嘅心 态。系啊，但系学港未系冇退过落去嘅。 咩？要睇翻咧，好似平野文嗰啲，其实佢哋揾即系佢哋接嘅 job 好多都系要个啃啊，或者系真系以前一力好似即系一直到而家不断咁样叫撩翻起个角色，即系好似而家配翻阿拉姆阿林嗰啲，又可能真系会揾翻佢配嗰啲，或者叫做阿高强啲小忽核者山 T 后传咁样，个阿妈就系揾翻佢配嗰啲，佢即系会主要都系呢类角色嘅。 唔系你睇翻，其实佢系呢一辈嘅声优啦，尤其女声，因为男声优个寿命比较长，呢个系好合理嘅。但系即系女声优嚟讲咧，好多佢呢一辈嘅人系可能已经退居咗幕后啊，即系做教学啊，或者真系做幕后工作，做音响监督之类，唔會再真正出嚟做第一線 或者真係受 係啊！即係佢哋如果再出嚟嘅，有可能真係因為我可能有啲後輩，我想提携下佢，我即係搭單出咗出嚟比較面啊之類，即係唔會係一線，但係學緊邊一路 keep 住仲係前線嚟 嘅。我冇記錯，近期我睇過一套係好似係18禁嘅淨化版，係有佢配其中一個女角嘅，係追得嗰個級數。 有乜出奇啫？ 即係你諗下佢呢個。即係唔係話佢接唔接嘢嚇？佢仲同可以同呢班人鬥搶呢啲角色搶到嘅， 得㗎。佢 即係嗰個問題係三石而家都唔玩呢啲啦。 佢三石唔玩啫，九川仲玩緊喎。 九川靚 嘅，三石仲玩緊魔法少女添啦。 唔係，仲記住你做一樣嘢就係、 是，不過真係即係佢嗰個情況就係、是即係佢係唔算係量多。但是他們真的還是什麼都肯接那一下。 還有一件事就是剛才我講過，就是不論是九川玲、三石琴乃、松井蔡英子、在他們現在的聲音，他們的大如所帶，這班人在學的面前他們是小妹妹， 那又未到小妹 妹，是後輩來的， 是妹妹 咯，是妹妹，富人美智慧那時候剛出道，但是學的面前那時候是能夠跟他同學，甚至他還要早過日高飯子出道，日高飯子80年代中啊，即係佢去到日高飯子之前 嘅。日高係轉過嚟呢邊遲少少啫， 即係當年 有出道啦，人 哋。即係佢做到係去到有幾個女星優70年代尾出道，到而家依然係仲可以配少女角色啊！冇啊，即係冇配少女角色啊！依仲活躍嘅星優真係冇，即係一隻手攞曬啊！ 其中一隻手做人數肉咪嗰、那個咪就野澤亞治咯，即係户田惠治咯。 但唔可以咁計喎，野澤係只頭怪物級嘅咯。 佢 保 即係真嘅，唔係野澤嘅情況，你唔好話即係真嘅配少女小兒科啦。喂，佢仲可以做悟空喺度嗌啊，係佢仲嗌㗎，佢 一日配兩至三個機狂嗌，佢係大家覺得就係、是、你咁樣嗌，你竟然即係佢係啲人覺得佢。你咩即係呢度真係真係超級殺人嘅，即係我唔好講野澤啦。嗱，而家再佢嘅年代數下啦，户田惠治啦，保本衰美啦，跟住仲有冇咧？好似真係 光都去咗幽唔見人啦， 道邊咯，但係道邊都半退咁滯咯。 咁再生子啦，跟住冇啦，真係因潘惠子退咗休啦。佢 咩潘惠子又出嚟？ 但係為咗個女出翻嚟 啦，退休㗎啦，其實退休㗎啦。 唔係佢其實真係嗰句，佢哋呢一輩大部分都係。 仲有小山豬美，小山豬美仲係活躍嘅。 小山咯，係咯嚇。 佢出嚟玩嘅，即係屋企又已經啲仔仔女女都出曬身咯。咁又屋企又肯俾佢，即係又唔會去到，即係相對而家近年，尤其是佢哋演藝圈嘅冇，其實冇以前嗰啲真係一退咗休就完全唔可以再出翻嚟嗰種，即係冇咁。即係冇咁封建嘅，其實都冇嗰個 好多換票性質嘅 社會開始已經冇咁封建嘅啦。 但係佢哋， 但係佢哋即係總之而家個我屋企維持冇嘢冇乜嘢需要做啊。 總之要留意翻啦，佢嗰一輩嘅除咗好少量嘅人都係要麼就已經直頭退咗，要麼就係曾經退過，而家叫做出翻下嚟 換票玩換票性質嘅， 真係冇乜幾多個。 即係好似平一文咁樣，佢而家大有新角色㗎，其實佢 keep 新角色，但唔多換票性質啫嘛，佢都係 某程度上好似警戒啲輪迴入面啊，女主角講媽咪咪啊， 你成個唔係警戒輪迴，咁成個就玩高牆咪先啃噶嘛？ 咩就係、是、要你唔係我頭先意思就係、是、要你覺得佢玩啃，佢其實未必有啃呢樣。其實故事入邊佢未必咁諗啃，但係你佢肯接，大家睇得爽睇得過癮，咁咪好玩咯，咁咪得咯。 警戒係題外話，警戒輪迴而家爭只谷飯子嘅咋， 肯定會出。 雪野嗱，雪野月有啦，林元慧有啦。收成平有啦，平野文有啦，唔係爭古村跟住 富 同埋 全部都係阿爸阿媽嚟嘅呢啲。 因為未爭埋，咪而家就未爭古村同埋古村咪有古飯子兩個，有埋佢兩個就成個惡沙噶啦。嗱，即係講即係查太遠啦。佢依一代八九十年代，佢去到即係佢學咁咪之後嗰輩就比較多啲啊，即係九十年八十年代中出道，而家仲係第一線嘅時候比較多啲啊。即係 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頭，即係美術戰 嗰 係 最旺 開始， 嗰係其實係嘅黃金期，又超係女星黃金期。好啱就數啊，一套亂馬出咗幾多個嗱？好啦，亂馬一個亂馬神，我係神話嚟㗎。亂馬諗下亂馬裏面新入幾多個新人聲優啊？收勝平、林元慧、高山南、井上喜久子， 咪係全部跑出曬， 全部都全員期急啊！大佬嗰時老佢喺裏面比較老牌邊個啊？杜川牙子啦，學講未啦？仲有嗰間例啦，杜川牙子啦，係比較老牌噶啦。跟住嗰啲其他啲主要是新人，跟住佢跑出曬，仲係個個都成為傳説級嘅。 學講未好似就係遊京啊 嘛。係遊京咯，九年之後遊京咯，就係佢係當時佢裡面比較老資格嗰個嚟噶啦。因為嘛，主要聲優裡面佢出得遊京出得比較長出詞嘅，早咗個係， 而且係真係大配角。 大配角 動畫連阿紅翼都接近冇擺個紅翼俾佢添啦。 佢係屬於比較，佢係屬於大配角嚟嘅。佢因為佢啦，祖孫牙子嘅小太刀同埋山泊嘅左間麗春就配角啦。主要新四個即全部新人，最就應該都係配角一至兩個角色嘅啫。 唔係，其實不如話集中翻講翻阿學錦美自己啲角色啦。 佢即係嗱，之後佢其實大家比即係應該最代表，其實真係橙露，依個 絕代女神。 即係我哋老一輩嘅咪橙露咯， 跟住就 Jasmine 人咯， 唔係咁梗係布魯瑪 啦。佢係夾住之間嘅。 嗱，布魯瑪係由真係由少女配到人妻，人妻即係一路配到阿嫲。 係啊， 有嗰啲又唔認老嗰類啦，配到。唔係相，因為佢 你而家講翻先，講真係第一次聽嗰位咧。 唔係你對一般人對佢有印象，一定係布魯瑪。咁但係即係對我哋呢班老牌宅嘅，咪炒我咯。 肯定，因為喂嗰陣時，我哋嗰輩有 有幾多個唔會俾阿袁去電死先？有幾多個冇俾佢電死先？ 我八十年 一來電唔電死其一啦，其次仲要傳聞咧，炒到係雙女主角個，但係無得一個啫咩？其實即係咁講啦，我係阿袁派嘅，咁點啊？ 唔係，係因為真係即係成個阿光喺成個 package 真係輸得太交關啊！最緊要仲要係嗰個黑長直，跟住仲要酷誒。而家分析翻佢有啲咩屬性啊？黑長直酷，但係穿車咧，然之後仲要係家事萬能， 音樂少女， 天才少女，仲要識打，仲要係咩啊？個。 文武相傳，原來咧1983年咧經典嘅妹控漫妹控漫畫美術錄到美術就係啊，佢就因為最早年嘅代表角色啦，因為美術香港 比較美術香港禁咗嘅嗰陣， 係咯，所以香港比較少認知啊。跟住去到 睇過啊，我都 跟住之後其實之後真係爆起就係真係1981年嘅橙路。 橙路是爆得很交關， 然後就一直配到而家的100萬啦，就配到而家嘅。 100萬同埋阿布魯馬， 阿布魯馬就係八九年嘅布魯馬，係 即係呢兩個啊。 八九年佢配兩個咧，布魯馬同埋又經兩個，之後就一路其實 keep 住係一路佢唔係佢一路 keep 住其實係幾多一路好多裝接嘅一路係，同埋佢係屬於叫主角型聲優嚟嘅。因為佢搶戲嘛， 其實佢把 先 Bruma 你89年， 89年一路 依個你計真啲，喂二七就係 Bruma 嘅咩？86年啊， 哦係啊，係 無印已經係 Bruma， 你記住， 我睇錯咗， 你唔好傻啦，咪二 set 八九係二 set 啦，唔好咁啦， 睇錯咗，八九係86年。 其實如果調翻轉咁講咧，佢把聲反而講真，其實真係唔似女主角噶， 但係佢好弱，唔係佢係藍綿衛之前嘅嗰類型， 因為其實如果你而家 唔係女主角聲，但係佢好有女主角氣場，一開聲大家係會俾佢吸引咗一種嚟嘅。 我覺得其實佢係沙沙地嘅把聲係，反而就係佢嗰個 character 性咧，即係個沙沙地嗰個聲底，反而更加有種叫魅力 性感咯、啊。會配依個係 所咩？所以其實佢配唔到一啲叫做所謂嘅咩啊 正統派女主角，但 係唔係因為陽光。佢反而陽光派女咗，其實佢唔係好得。但係所以你會覺得，所以佢配阿袁係好鬼死靚噶把聲，好鬼死正噶。 佢一學跟住佢 之後咧，卒業嗰度咧，那個姓美咧，根本就係個分派員又揾翻佢配。 唉，好啦，跟住就係1998年就比較多人知嘅Sam Morris 裡面阿 Kitty。依件事阿華哥其實都有出畫圖去悼念啊， Sam Morris 啊，阿基良啊，Kitty 啊， 哦 Kitty 係啊， Kitty 啊， 係啊， 唔係而家新版其實阿 Kitty 都有出場啊，新版Sam Morris 漫畫不過要漫畫就唔緊要啦，漫畫就唔理佢啦， 咪有機會出翻嚟，有機會會動畫化呢套都， 好啦，跟住一路去到。佢依期呢幾年佢 真係嗱，阿 Kitty 係最咁多個之，即係我喺多市入邊咁多個其實叫最happy end 嗰個嚟 嘅喎。係啊，happy end 嚟嘅，雖然最後基本上完全幾乎接近全無改造嘅狀態，但係起碼佢係 你理得佢， 起碼 happy end 啊， 結到婚， 幸福快樂啦， 係好明顯有個正式對象係結到婚，其他嘅好似都冇乜幾個。正式有仔係佢啫。 啊，仲有一個依、這個角色就係 game 嘅，就係Metal Gear 裏面 Naomi Hunter 阿博士，正面博士 呢啲都比較。 依個就係、是、你係如果你 MGS fans 你就一定會記得噶啦。依、這個就即係其實佢係依幾年嚟佢係主要係即係旁白啊或者嗰啲嘢啦，典型即係女星優。但係 keep 住係其實係一路有一路係有即係聽佢話聲係 keep 住長，因為 Upper Man 係萬年翻嚟啊嘛。一路長期 國民啊， 咪咗啲萬年翻嚟，一路 長期國民級 Apple 文，甚至而家個地位，我覺得佢喺日本嘅地位係高過叮當咁滯 啊！追到咯，甚至乎過咗都唔出奇啦嚇。 因為你好幾次聽到，尤其前幾年嗰啲又，不過可能係首歌會相對好玩啦。嗰啲乜鬼動漫大歌謠祭嗰啲，最後全場一齊唱嘅。幾多場叮當啊？次次都唱 Upper Man， 幾次都係。 我未必係啊，即係有可能係因為電視台個方針嘅問題，但係代表到佢係可以做到呢個位啊。阿柏文係， 係啦，提一個。 阿柏文啊，意思即係叫麵包車啊。 唔係，因為阿柏文個情況同叮當有啲唔同，或者同其他嘅國民級動畫有啲唔同，就係佢仲有個意義性喺度啊嘛。 教育意義相對高好多嘛。 嗱，係睇一樣嘢就係、是、我而家揾翻阿何廣美嗰啲資料啦。其實有一次我幾深刻印象嘅就係佢2009年《源氏物語千年記》，佢做六條語釋所，哇！搶你佢係原少數力，佢壓到英英下雲冇聲出嗰只嚟嘅，佢存在感強到爆嗰只，因為好深刻印象，因為嗰套係嗱，因為《源氏物語》啦，同埋嗰套係走唯美派。一學講明，哇！真係好適合配呢個怨婦啊，因為會詛咒人嗰個怨婦格式咧，執嚟 執去。你要明白，即係最強嘅地球人莊子就係佢，跟住最強嘅地球人啊！你記住， 歷史上最強嘅外 交。最強地球人係啊，芝子。 莊子。 其實是 芝子。莊子，喂，佢連破壞神都可以壓住啊！ 應該話佢嘅紀錄係打咗破壞神一巴。 你諗真啲，所以最強地球一定係莊子。即係芝士喺佢面前揞錢出嚟，芝士冇聲出啦。 唔係錢最強，佢係地球首富嚟噶嘛？ 正義聯盟嗰句啊嘛，你咩超能力啊？我有錢。你莊子最強咩？我有錢 ，I'm rich， 咁樣啫嘛。 全部跪低， 全部跪低。就係講女星嚟講，佢其實連光美都有份配嘅。光美，佢黑吉菲吉裏面配心之大樹嗰個色嗰聲音嚟噶，佢配過光美噶。雖然只一集個角色，但係你冇理。佢係女星裏面，佢有係個光美之翼嘅，雖然冇配過高達，但有光美。 佢冇配過高達啊？ 冇配過高達，但有光美。高達冇配過，至少我喺呢個資料裏面冇高達啦。 應該就 冇啦，冇啦。 應該就冇。其實諗真啲啊，即高達好少可有需要揾到啲超大牌嘅女星優去配嘅，其實 少咯。 唔係有幾可高達啲女性角色係有用嘅，講真。即系唔系冇，但系有几多套啊？你计下，其实 小心咯，最重要嗰个咪小心咯。 即系佢呢几年就系啦，其实最后依睇翻最后呢几年咧，其实新角色真系少噶啦，都系啲老角色，同埋佢即系啲有时啲女星优去到呢年纪咧， 大佬啊，你仲出嚟做新角色，你叫下边嗰班点死啊，大佬？ 同埋佢价钱唔平噶啦，去到讲一去到佢呢个价位。同埋佢呢個 level 咧，通常一字旁白啊，嗰啲因為唔好揾啊嘛，旁白諗下一字旁白講開咗一次節目做，即係可能就似係真情。佢朝頭早，朝頭早，佢朝頭早咩節目？即係前一排，朝頭早做新聞節目，新聞節目旁白，五點鐘就去到電視台錄節目。喂，依好揾，因為依啲佢唔會受限所謂叫做每一集要撥幾錢嘅動畫配音嗰個教育表啊嘛，直接同電視台deal啊嘛。喂，呢啲好啊，繼接呢啲好啊，接啦。 喂，但係呢啲唔係咁容易接啊嘛。 唔係佢，但問題去到佢呢級數，就接到噶啦。你大二所卡，即係前一排，我聽電視，我喺日本電視節目，咦，日本貴夫講旁白，因為把聲冇人認錯噶嘛。日本一開聲就認得佢噶啦。哇，日本老爺啊！ 冇玩啦，即係老牌聲優去做旁白，大有人在啦。 多得很啊，因為好揾啊嘛，同埋呢啲聲，佢啲老牌聲優，大家信得過佢嘛，亦都話。有依個電視台係揾專揾依老華青優做嘅呢啲，咁佢依就唔接呢啲工作嘅，佢而家就 keep 住啲舊 job， 間唔中打遊擊接下新 job。佢大家覺得57歲，真係太以聲優嚟講，女聲優講可能唔攞年紀大，但係以聲優依一業嚟講，其實仲起碼可以做20年。又話以佢而家嗰個同埋以佢之依嘅 keep 住嘅狀態，其實起碼做咗10年啦佢。雖然 都係你都講過啦，即係佢形象仲要健康啊。 雖然 即係 keep 住有運動啊，甚至冇人諗過佢會 病。唔係佢唯一個比較係唔係嘅健康就係佢係聲優嘅普遍少 煙殘 煙殘啦， 煙殘 係啊，佢又係多人叫佢成日戒煙嘅，少幾位聲優界，因為聲優嘅普遍唔食煙，佢少數定係唔理呢樣嘢。 但係個問題，你出得佢帳係咩？佢煙殘得嚟，但係佢唔煙殘聲嗰下死啊嘛。 因為男星優有幾個係 即係你唔同男星優嗰邊有幾個就由煙殘到把聲都煙殘埋，配唔翻以前啲角色，但係佢唔係喎，佢冇事喎。 keep 到啊，經常你睇佢普魯麻把聲其實 keep 到一樣咁靚㗎把聲。 不過提一提啊，你嘅吸煙係的確係令嗰個動物硬，唔係唔止雙聲，雙聲啲大家都知嘅，係同個 動 血管硬化係會係有相關嘅。 其實可以今次佢呢件事， 不過當然啦，你唔會話因為吸煙你就覺得佢會咁嘅情況嘅。 但係依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即係好，即係會常見係高血壓啦，吸煙咁樣，依實有嘅，即係依所謂啲一般論啦。咁實有嘅依啲有，但係即係冇諗過咁樣咯。因為其實因為其實我依件事講翻我自己私人啦，我收到呢件事，我覺係我去星期我都好唔開心嘅，係連續三日都唔開心我喺度。 嗱啊，跑得唔好都係因為咁啦嚇， 唔關事。系我应该系，不过我谂住录嗰啲节目嘅讲下，唔得，好心机录啊！我想等我冷静啲先录，因为跑步唔关事嘅，我系我系嗰日就系个人好心好沉啊，忽然间跑步啦，好啦，全身伤痛啦，啲 S M 完自己之后，我个人松咗啲啊，先去比较，即系可能淡咗啲事嘅，但系我系因为作为自即系作为八十年代睇阿元，即系阿元 fans 嘅长大嘅我嚟讲。真係好難接受咯，呢個事實係。 咁所以順帶一提啦，呢個真係點解蘋果會出得咁快咧？原因都係其實都係因為咁樣，因為寫一個就 fans 嚟。 好多43、40， 其實你好真係好少見嘅，你好少見啲上到一般ACG 界嘅新聞上咗去一般 香港媒體 主流媒體啦，直接講。 媒體啦。 這個好事，咁當然啦，佢本身都夠大啦， 因為龍珠真係多人識， 龍珠多人 識，這個肯定係事實嚟嘅。你肯定你同一個普通人去講呢個聲優，你肯定係同佢講 龍珠咯。 係 莊子 咯，莊子個 聲優。因為始終你就係麵包超人嗰邊冇，你睇麵包超人嗰班未必會留意聲優，但你睇龍珠嗰班其實。開始掂翻呢邊嘅人啊嘛！ 香港嚟講，麵包超人大家淨係識麵包超人， 係啊 呢只嘢嘅啫。連白麵包嗰幾個其實黑面鵪鶉，另外嗰幾個其實佢哋都未必認得嗰只嘢，淨係識麵包超人嘅。同啊比較識嘅係麵包超人同細鬼小子咯， 梁 著 咯， 一隻副咯，叫做啊都未必知啊，都未識啊。 即係我已經沉澱咗三日，我係花三日時間去等自己。接受即係比較冷靜落嚟，咁之後先至可以比較即回復正常嘅心態。即係佢又係未試過去日本嗰三日，頭嗰三日係個人係完全係提咩，即係做咩提咩心，就有嗰種感覺。 咁而家嘅問題嚟啦，咁嚟緊啊，莊子會揾邊個配 咧？首先講莊子，我未知， 會未公開。 你講嗱，龍珠嗰度咧，喺嗰日即係喺之後嗰日個禮拜嗰日入小龍珠咧，喺最喺嗰集之後 有黑文啦， 黑文講咗即係宣布咗一件事啦。以龍本來話嗰個未知， 唔係因為龍珠其實已經預過幾次要轉聲優噶啦。 咁你要記住， 講真咁耐啦， 佢哋班聲優都有翻咁十年幾啦， 同埋有幾日真係走咗嘛。 龜仙人換咗兩次啦， 龜仙人換咗啦， 就換咗一個。 千張飯走咗啦， 千張飯走咗啦，失蛋先生又過咗啦， 係咯， 第一個過咗身啦。 唔係咁，真係有翻年幾啦，八六年啊嘛。 套嘢都耐啊，雖然阿實力生其實好新，但係因為 唔係，但個個聲優本身係老牌啊嘛，因為佢出場已經係阿叔啦，大佬你揾咩人配啊？諗住 咁嘢就嗱，接麵包超人阿帕文咧，好似話 Doki 嗰個色就由阿土本雙美暫配，有 TV special 嘅聖誕節就阿土本雙美接咗佢啦，但係之後就未知，基本上其實最比較講嘅呢兩個角色啫，同埋。暫時講冇意外咧，《龍珠》遊戲裏面學講嘅配音咧，就應該係佢為作啦，因為佢係相傳就嗰日就配完《龍珠》遊戲配音嘅。 一來啦， 即係配曬 啦。二來 唔係好似唔係有嘅，好似係 外國介紹有份嗰只。 借新 game， 新 game 咪嗰啲介紹 game 啊。 但係同埋真嘅，有陣時你 game 嗰啲反而仲容易啲啊，你可以用舊對白。用 library 做到其實，但係你動畫唔同啊嘛，你真係新劇情嚟噶嘛， 所以 一定係要揾人配 嘅。 唔係啊，因為其實可以用 library， 但係嗰個工程實在太大啊，可以做到做得技術上做到。 佢直情係攞舊台詞啊，唔係合成出嚟啊。佢講嘅直情 咁啊麻煩， 攞翻抄翻啲舊台詞。 最麻煩就係 我意思係話用合成其實係做到，但係哇工程實在太大。 但係呢樣嘢就係要揾翻配，你揾咗配嘅，同埋係基本上依類聲優所謂接任聲優，可能就揾翻同一個大致差唔多 level， 即係差唔多個級數嘅。 唔係，如果你話最 冇幾多個咯， 就係咯。 如果最 唔係，點解你話咁衰尾啫？ 又揾到本啦。 情況最似嘅就應該就係鄭即係 後輩。如果揾後輩嘅話， 之前個 唔係最慘就係龍珠已經試過一次揾咗個後輩嚟配，咪染上到之後唔見咗人咯。 邊個？ 阿吳發個老婆啊！ 哦，係啊，係啊， 唔係嗰時啱啱嗰時係冇辦法，因為阿嗰時係阿交完字去咗 啊嘛，即係咁講。但係個問題就係龍珠已經試過瀨過嘢，即係佢唔可能再揾個頭去， 一定揾個，唔係一定揾個夠紅嘅， 揾個夠紅 嘅，夠夠資格夠紅嘅。 最緊要佢自佢嗰個存在係大家可以接受咯。而家就係好，之前嗰個就係廢啊，真係差嘛！ 個情況係即係而家真噶啦，而家諗就係你要摸就真係可能玩下賭本，或者即嗰少數佢哋嗰輩啦，唔係即係向下調少少。 賭本啊，負責嗰幾個， 揾下三石佢哋嗰輩咯， 三石 係 嗰輩咯， 三石 誒 賭 一 賭一 賭 一係誒賭一賭樽啊，唔係佢唔得負責，唔係誒負責未至於嗰啲 最盡咧就係雪五月呢。吸噶，再呢吸再冇得再 低噶，再攞到底噶啦。雪野已雪野嗰代 已經 都問噶啦，都問噶啦。 雪野五年唔使諗啊。 唔係佢 嗰個輩， 唔係佢哋嗰輩，大家仲留低喺度嘅一嘅前嘅叫嗰班咧，大家唔係話即係至少佢喺實力上唔會好似吳發老婆嗰出事啊，因為嗰個嗰次嗰個真係有問題，嗰個其實唔係話因為你換角而出問題啊，而係嗰條友，而係嗰個真係唔掂啊，佩德。 即係咁，你仲要考慮一樣嘢。 因為好似唔見咗咯，真係好似冇見咗佢啦之後。 轉翻咯， 之前唔係話嗰個人，我話中之人啊，即係代役嗰個直頭好似而家唔見咗，唔覺佢有。 嗰個其實 唔覺佢有嘢做啦。 即係嗰個最大問題，其實佢唔係全職聲優，偶像有半偶像嚟嘅，好似冇記錯。 嗯。 即係咁，你下下揾翻同輩有個問題，就係走下一件走下一件，你仲有幾多次？你一定其實正常嚟講係要向下揾嘅。 即係我講就係天川範咪揾咗阿六川宮，唔係下如果下一輩嘅話，佢就應該揾到佢嚟話九川靈嗰輩嗰輩，即係三三條川 宮。就係話佢哋呢輩咯。 唔係喎，再落埋 樹 野嗰輩。 即係話即係靈珠口跳落去阿六川宮咯。咁如果係阿學金 真 跳落去， 即係龍珠如果即係而家超唔知仲有幾耐玩啦。即係超都仲可能仲 keep 到呢一輩人，即係呢一批聲優嘅。但係再落去如果繼續嘅話咧，應該大換血噶啦。係 啊， 你應該要即係痛定思痛一口氣換曬。 因為佢個情況就真係同叮噹好似。 係啊， 成班都係差唔多噶啦。 呢個龍珠就八十年啦，咁叮噹其實都係七十年代嘅啫。 唔係話咯，都十年都零幾年啦嗰陣時換。 係啊，所以佢哋都差唔多係時候係要考慮呢樣嘢，所以話要摸就而家就換人，即係用呢個點話？逐個換的時候換嗰下就揾向下揾。要摸就係、暫代就揾個同輩嘅唔緊要，但係一兩年之內就要 換人。我今次因為佢龍珠因為傳聞四就結束㗎啦，龍珠超傳聞啦，即係又再有知唔知啊？就係總之咁，你應該開揾集就頂住嘅。 龍珠超你話四月完冇問題正常，但係龍珠呢個 title 係唔會咁快玩完，一定會繼續玩。佢隻手遊玩得幾恐怖啊！ 唔止係手遊嘅，佢套動畫本身都彈翻起嘅。 全世界賺得仲賺到仲賺到癲嘅。 一來動畫彈翻起，二來其實 console game keep 住又出緊嘅。 係全部冇一隻蝕錢嗰下癲啊嘛！而家係。 所以佢一定 係嗰扎蝕錢啦，嗰套咁嘅濕鳩全身退化都好似冇蝕嘅喎，都賺嘅喎，印象中。 呢個就 嗰套其實算係蝕咗咯。 咁都幾好蝕啊！ 即係總之你佢既然一路要去嘅話咧，就一定係佢要去逐個咪要去換翻向下換翻個量。如果唔係你老到一定程度，真係老實講就算個人仲響樹啊，都未必配得翻個聲啦。 所以 大山都好似大山個， 不過呢個就係 佢未過身㗎。但係佢 大山就而家即係大山就另一個 大山其實佢都係一樣情況，佢都係配唔翻㗎啦，佢係配唔到 年紀。 唔係年紀，佢直情佢 身體問題 做唔到，佢已經冇辦法工作了。 嗱，即係唔好講，即係大山嗰度就有希望，唔係即係因為而家 下次提佢，其實冇期啫。你叫佢做得安安 全。下身提，如果再提佢就唔係咩好嘢噶啦。咁就應該我諗睇，咁如果真係去出，應該就揾人臨時頂一頂嘅啫。 唔係點都要即刻揾人頂㗎。 應該呢個就睇。 即係好似嗰陣時啊， 唔係好彩係。短期內呢個擂台篇都應該未完，未翻地球住，咁快應該，即係仲有時間可以揾下。 另一個就係最後阿學哥阿布魯馬喺最後嗰句話地球就拜託你啦。嗰句説話入邊真係完全係典型嘅就係，哇！乜咁死亡 fat 嘅你？ 而家後而家 一時候諗翻係一路死亡 fat 咯。 咁少少穿作啦，不過冇所謂啦。 依、好啦，咁就真係啊，都唔知咁悼念啦。咁今集讀學港美紀念回憶篇就到此為止啦。希望下唔使再講啲咁沉重嘅話題啦。好， 邊可能唔會講？ 冇咁多啦。 主觀係唔想嘅，咁啊有冇有由得佢啦 嚇。即係唔得，之後咧學港美啊，同學小姐，大佬啊，你兩三年一次好攞命㗎，就係最邪就係兩年前我跑馬拉，我大伯媽又跑百百馬拉松之後知道啊，同學小姐走咗。今日喺馬拉松， 哇！禁止傑特跨馬拉松， 禁止呢個廢，次次咧嗰次跑完之後知，今日跑完之前知，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